富强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流行歌曲的创作很多来源于灵感，灵感来了自然才思泉涌。向国外寻找灵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让我们就从歌曲中发现那些歌曲的小秘密吧。要说最知名的向外国寻找灵感的歌曲，应该说是这首《白桦林》。这首歌曲吸取了原苏联音乐，让创作者朴树一鸣惊人。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，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。 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，他们发誓想爱用尽这一生。 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，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。 心上人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， 快回来， 等着我回来， 在那片白桦林。 天空依然阴霾，依然有飞翔。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？ 看那雪依然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。那村庄依然安详。 这片白桦林 西的里约热内卢是一个热情四射的城市，里约人的态度就是悠闲懒散，自得其乐。的确，在里约这样得天独厚的城市，美食、美女、美景，最好的一切就在手边，你还能要求什么呢？所以曾经心情苦闷的歌手杨坤在演唱了里约热内卢之后也豁然开朗。 他戴着面具的脸你看不清楚，他说他今天特别孤独，能不能陪他跳舞，邀请你在巴萨里一起散步。同情跟爱很模糊，你分不清楚，一不小心就犯下错误，跟随着桑巴起舞，塔里瓦渐渐走进爱的魔路。 国内的自然风光很能激发音乐人的创作灵感，如果还曾在那里生活，感情就会更加深厚。薛之谦的歌曲《苏黎世的从前》就来自于他自己的留学经历，因特拉肯、卢塞恩，每一处美景都没有在歌声中走失。 一个人走在雪漫过膝盖因特拉肯的夜晚，背对着 是少女风，手里是旧的皮箱，火车站台的文字写着机场的末班车，我不得不承认那张是单程车票。我把那封信留在苏黎世的从前，你打开铁柜发现我的思念开始蔓延，你坚持不哭的脸，我还是说了再见，在两枚铜板跌入深渊之前许下诺言，邮票上刻着列车顿时的逆流的纪念，原来你可许的愿是要我在你身边。已经忘了卢塞恩中央那座是什么桥，你说再陪我走一段，怕雪开了回家的路，火车站台的文字写着机场的末班车，我不得不承认那张是单程车票。我把那封信留在苏黎世的从前，你打开铁柜发现我的思念开始蔓延，你坚持不哭的是说了再见，在两枚铜板跌入深渊之前许下诺言，邮票上刻着列车顿时的逆流的纪念，原来你可许的愿是要我在你身边。封信留在苏黎世的从前，你打开铁柜发现我的思念开始蔓延，你坚持不哭的脸，我还是说了再见，我背着你走过了山最顶的街，当时你问我为何总是几时没有出现，不早已泛起久别，我还是说着抱歉。哦，我还是说着抱歉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游历。1990年的世界杯让拉丁风情成为时尚流行于娱乐圈，不论是奔放热辣的拉丁舞表演，还是放纵暧昧的酒吧拉丁舞，还是健身房里简洁明快的拉丁健身舞，甚至是一些以腰胯部的八字形运动为基础随意舞动，人们都愿意称之为拉丁，因为他们张扬着共同的特点，热情而煽情，快乐而极具感染力。这首拉丁风情歌曲《爱在2000》，一起跳舞吧。 张开沉睡了千万年，那一对双眼

着马头琴，愿那琴声随着风儿飘远，希望你能听得见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春天的黄昏，请你陪我到梦中的睡下，让挥动的手在薄雾中飘荡，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。消失在远方，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，谁也载不走那扇古老的窗，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。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，沉沉离别背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，看那晚霞吻着夕阳，我用一生的何方，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，心事全都被你发现，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。你盼望的新娘，